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二级转五级，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从今天到10月6号在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举办；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全市62万游客游园纳凉；通州区推出了首批10家特色的乡村民宿。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从今天到10月6号在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举办。本届嘉年华以科创怀柔逐梦光影为主题，并且第一次推出了夜场活动。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那你在现场都了解到了哪些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的北影节嘉年华活动呢，是增设了影都花海和鹿世界等多个场地，整体呢推出了40项科影融合的体验活动。今天上午呢，在将近1000亩地的怀柔区杨宋镇的影都花海里呢，身着各式汉服的动漫爱好者在色彩缤纷的花海当中呢进行拍摄，以地的汉服和花海呢相互映衬，带给观众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咱们现场呢还设置了舞台区，将在今天到10月6号的嘉年华期间呢分不同时段给观众送上电影经典歌曲演唱、快闪等文化活动。那么我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影都花海中的风车长廊也成为大家拍照的一个集中点位，它凸显了北影节的元素。在花海的旁边呢，还有一座新生的粉屋网红打卡地，这里呢是怀柔新生的一个集手磨咖啡、轻食于一体的咖啡餐吧，也集合了生态、影视和咖啡等多元的特色。那么今年呢，电影嘉年华的启动仪式、电影文化展还有科技互动体验等活动将接连在怀柔杨宋影都花海上演，市民呢可以到现场体验和参观。主持人。 那今年的北影节嘉年华有哪些亮点呢？来跟大家说一说。 今年北影节嘉年华的一个最大亮点呢，就是第一次打造夜场环节，每天晚上6点左右呢，在影都花海和临近的鹿世界主题公园都将被炫彩夺目的灯光所点亮，灯如昼花如潮的魅力呢会充分的绽放。那么在鹿世界主题公园里呢，全新一代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和光影特效会完美的融合，观众呢可以在这里的夜场当中欣赏到动漫机器人表演和玩偶巡游等等。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在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62万人次，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减少了21%，和2019年的同期相比减少了43%，游园秩序平稳有序。在节前，市园林绿化局对于节日游园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全市公园共布置了花坛105处，花波有704个，并且准备了特色文化活动53项，为市民提供了个性化的游园体验。全市公园按照瞬时最大承载量75%的限流标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和错峰等措施，继续落实扫码测温，不接待14天内来自或者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谢绝黄码和红码入园。全市客流量较大的76家公园实行网上预约，引导游客错时出行、错峰游园，严防聚集性风险。记者今天在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通州目前推出了首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这些特色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能够让游客在畅游环球度假区的同时有更多住的选择，这也标志着通州区服务保障环球度假区游客住宿，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改善。在名单上来看，10家特色的乡村民宿总房源达到了56间，其中有8间位于西集镇，房间数最多的是11间，其他的2家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 一周财经热点关注，我们来关注证监会出手剑指新股抱团报价，北交所个人投资者准入资金门槛是50万元，国税总局表示对于明星艺人要定期查税等内容。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8号，证监会公布修改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证监会表示，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部分网下投资者重策略轻研究、为博入围抱团报价、干扰发行秩序等新情况新问题，证监会在加强发行承销监管的同时，对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进行适当优化。1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驻证监会检察室揭牌成立。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加强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协同，共同维护好三公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通知，提出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的税收检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依规加大对文娱领域偷逃税典型案件的查处、震慑和曝光力度。17号，备受市场关注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门槛确定，个人投资者准入资金门槛为证券资产50万元，同时具备2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17号，证监会表示将依法严厉打击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聚焦执法重点，坚持一案多查，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财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根据最新要求，首发权益类基金若是出现成立后半年内单一渠道净赎回规模超过 40% 的现象，需向各地证监局上报。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剑指赎旧买新现象，要彻底改变赎旧买新这一现象，核心要改变销售渠道现有考核方式，从考核销量转为考核保有量。今年1到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88万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99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二级转五级，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7，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中秋大促，更多优惠等你来拿。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远望，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